第35集，我好疼。我和他初次见面时和他说分手，把他惹哭了。我和初恋见面没把旁听的他当回事儿，说了很多刨他心的话。他吃着最喜欢的食物时都在掉眼泪。季行辰拎我脖领是因为他来接喝醉的我回家，我却抱着他叫沈鱼的名字。那时我因为懒得应付他，连话都没跟他说明白。发生那些事时，他以为我还是他的爱人。季行辰让我看清他是谁时，我是怎么做的来着？要不是我兄弟们拦着，我差点踹了他，还让他滚。分手抱着他叫别人，骂他滚时，他都以为我是他的爱人。确实会心疼，所以我早就不敢惹他不开心了。 你怎么能这样对他？你他妈怎么舍得这样对他？ 戚星辰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不要说脏话啊？ 我把25岁的我所谓的成熟理智都抢过来了一样，淡定的不正常。 你再怎么会装，曾经的你是什么狗脾气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啊？19岁的你什么德行，你不是比谁都清楚？况且要不是你连点安全感都不肯给他，但凡他再被我问起时能理直气壮地说你爱他，我至少能给他一些作为现任的尊重，也不会闹得这么难看。 当时的我只有和季行辰沟通三句话的耐心，是我以己夺己踩了25岁的我挖的坑，认为是季行辰追的我，我不喜欢他，所以负责权不在我，谈不上始乱终弃，于是说尽了怨气。 即使是这样，季行辰还愿意等你回来，你后不后悔没对他主动出过爱？ 25岁的我不说话了，这个旁人口中时刻维持着风范与沉着的上位者，蜷缩着跪在了地上，像只被逼到绝路的困兽，哭到说不出话来。25岁的我真正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感同身受的痛。梦境在坍塌，我变成了他心底的声音。 你为什么和沈鱼分手？这6年来有没有发生过什么需要记住的大事儿？ 可25岁的我心中想的口中念的只有季星辰。 我怎么能那样对他？我怎么舍得那样对他？ 哭的神经错乱了吧？一言不合人称怎么都变了？这些话不是对19岁的我的质问吗？ 伴随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，睡得不稳的我醒来了。哭着醒来的。睁眼时眼前迷蒙着亮目的细微，流动的清晨空气驱散了残余的夜梦。有只温热的手一直在我的后背上轻抚着，我无意识地蹭了蹭，怀中没人，只蹭到了泪湿的枕头。 又做噩梦了。 我顺着声音挪了两挪，将脸拱进了季星辰的怀里，浑噩的脑袋还有些不清醒，一声沉沉差点脱口而出。 我好疼。 在梦里挨胖揍的我又委屈又生气，这种的痛感却又不像挨打，倒像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蹦极时绳子断裂自由落体，脑袋先着地的那种。人脑有局限性，想象不出没经历过的感觉。我为什么能在梦里共感到如此真实的生理疼痛？25岁的我果然有需要记住的大事瞒着我。25的我比我还狗。其实我有种感觉，梦里25岁的我就是我内心的投影，所以他对我的问题无从作答。那么与季行辰有关的对自己的质问呢？如果不是25岁的我在作祟，我对季行辰又为什么会有着那么强烈的感情？ 光是回想起先前的种种过错，就心有余悸到绝望。我隐约有种触及到真相的焦虑。今天没工作，季星辰却已经收拾完毕起床了，衣着休闲，抱起来和布偶绵羊有着相似的触感。他给了我片刻的倚靠，将我撂回床上，拿被子封印好。25岁的我也会做噩梦吗？季星辰探了探我额头的温度。 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偶尔会在半夜惊醒。 肯定是亏心事做多了，我催我自己。哎，这25岁的我，我一天也不想当了。我间歇性摆烂道：“哎，要不还是找个大仙换魂吧，我真的烦了。你老公给我托梦了，想你想疯了，哭得跟个傻逼一样跟我要你。”季行辰像我在乱编排一样淡声道：“ 他不会那样。” 我在梦里除了共感到了头疼，还共情到了心疼。不会？我皱着眉指了指自己的心口，我这现在还疼得跟被刀劈了似的。季行辰看着我的眼睛，轻轻地动了下嘴角。 那你下次再见到他，跟他说一下吧。他再不回来，我就不等他了。 我愣怔住了，因为这句话心口又是一痛。季行辰捧着我的脸，手上的戒指在我的眼底划出一道微凉的触感，遮住了我的眼睛，擦去溢出的泪痕。 噩梦很可怕吗？19岁的小朋友怎么又被吓哭了？ 我回过神来，也有些不可置信，我活到19岁都没丢过这种人，又不能说是因为感受到了心伤，将脸埋在了枕头里疯狂甩锅。 都怪你老公的少女心太敏感。 又冷硬又软弱。季行辰摸了摸我的脑袋，轻笑道：“ 是吗？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哭。” 25岁的李宇征因为维持那些没用的人设错过太多了，至少季行辰从来不吝啬表达关爱。被顺毛还挺舒服。我哼唧：“ 你再摸摸我。” 季星辰的手法逐渐变质成撸狗，并配置上了斗狗式的经典话术。 乖乖啊。 我逐渐好气，如果是他老公做噩梦，他肯定不会这么敷衍。我突然想起我昨晚和季星辰贴贴被他嫌弃的事儿，莫名觉得是因为被推拒才惊醒了25岁的我的魂，前因后果一串联更吃味了。我才被顺下去的毛又炸了起来，自我消化着负面情绪。 我真的不开心了，你离我远点，我现在不想理你。 你要不开心多久？ 我心底扒拉着小算盘，咽咽道：“ 至少10分钟。” 季行辰跟我讨价还价：“ 5分钟吧。” 季星辰起身出房间：“ 5分钟后我再来叫你。”嗯，